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今天是一个周五，不知道您竟行驶在北京大街小巷的哪一条道路上啊？希望您是一路畅通的，然后也希望您这个周末呢也可以有个好的心情。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硕。 哎，赵硕又来了哈！之前的时候，赵硕有跟另外我们两位非常厉害的原创歌手一起来到挑战新歌声当中， 对，来交流过一段时间。 那今天呢，赵硕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音乐。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您可以通过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当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打开手机的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发现专栏，就可以在直播页面当中找到正在直播当中活力九八二了。刚一开始呢，光拆台大王跳出来说：“宝宝们快开始吧！”在我们那个九八二许愿池的部分哈，今天确实有非常精彩的内容在等待着大家。不过今天这个内容一开始，我们要进入到先声夺人的部分，我觉得对于赵叔还是蛮难的。先给你一个片头的时间思考一下吧，你觉得闺蜜之间哎这种情谊用什么歌曲来表达比较合适呢？我们先进入先声夺人吧。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今天和大家想要一开始聊一聊的这个话题，就是闺蜜之间的这种表达情谊的歌曲。我想问一下，男生之间有这种什么好哥们情谊，比如说你们在 KTV 里面会一直唱的歌吗？ 肯定有啊，我们男生之间会唱一些就是那种兄弟情谊的歌曲啊，比方说一些 什么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 那种歌也会唱一下。然后我们平时可能会点比方说像张震岳的再见那种比较有韵律感的啊，那种乐队感觉的，然后几个人一起分 AB 段这样唱。 所以你看，就是说女孩跟女孩之间的那种关系，因为现在最近有一个词比较火嘛，随着这个芭莎时尚夜的新闻刷了各大头条之后比如说什么明星站 C 位啊，或者说哎这个时尚集团的总裁哇他嘴就是话很多，毁了整个慈善业啊等等等等，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话题，你关注 的 点是什么？ 我看了那段，那当时是苏芒的那段讲话嘛，我觉得是整段垮掉，因为 垮得好尴尬。 对，我觉得他是站在了就是可能说是当前最强阵容的这个人肉背景前面，后面有刘嘉玲，有范冰冰，有章子怡，然后他在那边前面侃侃而谈，就是非常深情的在那聊的时候感觉非常的尴尬。 对啊，但不过明星确实比较多嘛，难免顾此失彼。不过另外一个被大家所广泛讨论的话题就是塑料姐妹花。哎，赵叔你了解这个名词吗？什么叫塑料姐妹花？ 哎，来讲讲听听看吧。 哎，你不知道吗？ 好像是在《小时代》里面的事情吗？ 其实就是说女明星之间哈，或者说女性朋友之间，看起来哇闺蜜情谊好像很深厚，其实就是跟塑料做的一样，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在。就还是存在什么竞争关系啊，或者说互相看不爽啊，就会说他们俩之间是塑料姐妹花一般的情谊。 OK，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那天晚上芭莎慈善夜嘛，所以欢乐颂的五美四美， 对，四朵小花是吧？ 是欢乐颂四五美吧，五美。还是五位，对对对，五位 ， 欢乐颂的五美哈，他们一起共同唱了一首歌曲，但是呢，全程没有交流，王子文全程黑脸，而且呢，中间有几段的时候还有互相抢话，或者说，哎，大家好像互相扶着下一下台阶呀，但是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交流，大家就会说，你看这真的是塑料姐妹花一般的情谊， 而且还是五朵哟。 但是反观《小时代》四个姐妹，哎，他们在台下四个人变着范儿的自拍，而且上台拍照都紧紧的贴在一起，好像感觉他们的关系要比这个 欢乐颂的姐妹要好一些。 那他们肯定不是塑料喽。 嗯，可能这只是观众们的一厢情愿哈，自己戏比较多，中央戏精学院毕业的，但是大家只是看到的一个方面，并不是在这个现场、而且其实明星嘛，私底下还有在台上面的众多的问题，我们也并不能够看得那么的全面。 对， 当然塑料姐妹花只不过大家一起说说来听听看看就好了哈。现在光拆的大王一直跟我们说没有声音，不过我们这边的音频直播是没有问题的，大家不妨可以再把这个视频直播的页面退出再进入，看看可不可以恢复好一些。今天一开始呢也准备了很多的关于姐妹之间的情谊的歌曲给大家，先考一考赵叔好吗？你有听过就是反映姐妹之间关系的歌曲？ 还是听到很多的呀，尤其是那种双人对唱歌曲， 比如 我听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一个像秋天一个像夏天， 对，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比较经典的歌曲了， 没错。 今天结尾也有给大家送上，还有一首歌曲呢是陈意涵、杨子姗还有薛凯琪三个人一起唱的，这其实是他们三个主演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这个电影的名字就叫做闺蜜，而且一开始放出来之后不少观众都大呼说哇，简直是听到泪奔、而且是陈意涵首次开嗓，也让是大家觉得说哎，其实不仅仅是戏演的好，唱的也还蛮不错的哈。这部电影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我还没有。 我觉得应该正常每个男生不会在家里自己看闺蜜这种电影， 对，一个直男肯定不可能自己看这样的片子。 但这部电影第二部马上就要上了，哎，我约你去看、要不要一起？ 我的天。 我们先来听听看哈，这首闺蜜的主题曲叫做一起老去，是由三位主演陈意涵、薛凯琪还有杨子姗一起演绎 的，是讲述成熟女性闺蜜之间故事的电影。 心有灵犀，迎着阳光写下青春的诗句，乘风追寻最精彩的梦境，等待着岁月在眼角起了迷，还是能在你身边任性，举杯回忆那些疯狂的过去，那个男 老去，这是来自电影《闺蜜》的主题曲，它的第二部也要马上上映了。这首歌曲其实真的还蛮好听的， 我觉得还可以哦。 哎，感觉很好学，因为它旋律还蛮简单的。但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其实好多朋友也听过，这其实算是台湾地区最出名的一波姐妹了。他们这个小团体搞的也是还真是蛮好大的哈。这就是范晓萱、小 S、大 S 还有阿雅他们一起演唱了一首歌曲，叫做《姐妹们的聚会》，听听开头就超级热闹。 在专辑《绝世名伶》中啊，当时小 S 还没有结婚呢、啊，刚刚结束了一段我记得是非常著名的恋爱，然后、对那段时间就是需要友情的注入，帮助他脱离那个苦海。然后于是乎呢，小 S 的朋友们呢都开始来帮助他出演他的 MV 啊，帮助他唱歌，转移他的注意力。现在这个小 S 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吧？之前一起唱歌的这帮朋友，有的已经忙于事业，或者就是现在已经分崩离析了，是吧？我觉得这物是人非，真的是只能感慨这个时光无情了。 是啊，就是这一段一开始的时候那一段旁白其实特别的有意思，他们当中有人问说、请问谁是巨星，小 S 徐熙娣谁长得最漂亮，可能就是姐妹之间就会玩这种的，大家只有自己人才懂的这种梗， 互相捧吹 哎，对，这张专辑呢绝世名伶确实范晓萱现在歌路也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哈、其实在某一届的金马奖上呢，其实当时的那段非常有著名的恋情也完成了一个世纪大和解。 对的、 看官们哈，随着时间的变化，感觉只要你活久什么都可以见。姐妹们的聚会还有一起老去，是今天挑战新歌声先声夺人当中送给大家的两首歌曲，也希望这种欢快的旋律可以伴随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很多唱吧红人的精彩作品要送给大家的，也可以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力酒吧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当中来持续关注今天在我们挑战新歌声当中出现的这些红人，你觉得谁演唱的作品会比较好呢？一起进入魔音秀。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我是赵硕。 今天要送上的这四首哈，来自我们唱吧红人的精彩的原创作品，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原创。 没错喽。 其实给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赵硕也是原创歌手。 哎，自己平时弹弹琴，写写歌啦。 哎，你什么时候开始做原创的？ 我应该是在高三的时候，因为当时课时压力特别的大，然后呢， 高考， 对，也不能玩电脑，也不能干别的，然后只能就是在宿舍里面闲暇的时候拿一把吉他，就在那里弹弹琴，唱唱歌。哎，后来就想着自己创作一下，于是我的歌就诞生了。 哎，你高三的时候就已经有自己完整的第一首的成曲了吗？ 嗯，是这样的。 哎，那你还记得当时的歌词是什么？比如说什么，我就是不想写作业啊，谁要考大学啊？ 不是的，因为当时呢还是比较情窦初开的年华嘛。 这还不是描写学业的，这还是描写感情的。 谁会写学业的歌呀？真的是， 我就会写说，哎，不会想写作业或者等等等等的。 肯定不可能。 是今天要给大家送上的一号选手的作品，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大粉乐队。之前也推荐过他们的一些作品哈，因为这是来自北京的一支摇滚乐队。他们今天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嘿宝贝》，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扣一波一及小礼物和666走起，让我们知道有朋友在支持他们。如果今天这三位选手看谁的呼声比较高哈，他们就可能会被我们节目组邀请来到挑战新歌声当中。我们先来欣赏这首《嘿宝贝》，大粉乐队的原创作品。 我要梦里的故事，我要对你讲，我的宝贝。 如果大家现在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有没有被这样的画面吓到？ 有一点冷啊。 是，这首歌曲叫做《嘿宝贝》，这是大粉乐队的原创作品哈。大粉乐队刚刚介绍的，这是来自北京的一个摇滚乐队。嘿宝贝呢，是由他们的吉他手萧梦词曲并演唱的。这首歌的歌词听出来蛮温暖的，这是这个画面确实有点吓人。 我感觉有点违和。 是，刚刚在我们982活力982的直播平台上，拆台大王他说了，有一种僵尸新娘的感觉。 哎，对，因为他是那个哥特的画风嘛。 嗯， 对。 但其实是定格动画拍摄，对不对？ 没错，没错，有点模仿那美国的，像那个公司叫做莱卡。 嗯， 莱卡公司他们就 是 专门做 拍下来的 僵尸新娘啊，然后这种定格动画，对， 嗯，当然歌曲还是蛮好听的哈，就是 MV 可以不用再关注一下了。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选手呢，唱妈红人鱼小姐，她的名字非常的有意思，哎，就是钓鱼的那个鱼啊， Fish. 不过她自己养了一只猫， 鱼 跟猫之间 猫 是她要演唱的这首作品呢，叫做《也罢》，是歌手鲁向慧的原创作品。 嗯， 不过呢，鱼小姐在逗猫的时候演唱了这样的一首作品，因为我个人了解到，就是赵树自己也有养一只猫。 对，我自己有一只猫，它的名字叫红包。 红包，每天就发红包。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是过年的时候把它领回家的。 啊， 然后过年的时候图个喜庆嘛，就叫红包吧。 哎，对，那你平时就觉得说，哎，猫给你生活带来了什么改变吗？你们这种人好像有个专，有的名字叫铲屎官。 对，我是一个专业的铲屎官。对， 那怎么样？ 然后我觉得养猫首先不会孤独了，很有意思，但是很麻烦。为什么？因为猫呢，首先不用遛它，它会经常在你的屋子里活动。 对。 另外有一点非常非常让人头疼的就是掉毛。 哎，这个真的是，所以我其实很喜欢猫，到现在也没有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怕家里掉毛。 我跟你讲，就我的那种冬天的大衣，呢子大衣，没有一件是纯色的，上面全部都是有白毛的。 挂满了猫毛，搞不好真的引领一个新的流行时尚出来，就是什么大衣上带猫毛的这种。 猫毛版。 是，你知道一根一根如果在手工做的话往上粘也是还蛮贵的哈。 是的。 啊，聊完了遛猫的故事，我们来看看唱吧用户于小姐和她自己的猫遛猫的时候演唱了这样的一首作品。哎，你能认出这是什么品种吗？ 这应该是一只美短。美短，然后或者是我还是叫虎斑，是虎斑。对， 开放问问大家吧，如果有认出这个猫品种的话，也可以发送到正在直播的活力982号。 爱潮落心口，沉一首，不管沦为懂我四周，双眸一皱，定睛自由，飞絮何处飘零逐流，勇气褶皱，苏醒以后怎说己有，本性自愈足够，到现在见你的温柔，有人也罢，无人也罢，心儿早已离开我许多春夏，放任又走吧，嘲笑我的面和虚假，一生为你白衣悠扬，到头只是无情难可梦话，有人也罢，无人也罢，用力挣扎却奈何世事浮华，时常无悔吧，清楚你是多么对几朵雪花安静等待，清晨阳光将我融化。 猫大人果然是高冷的代名词哈，特别是刚刚于小姐唱到那一句词，有人也罢无人也罢的时候，你再看到那个猫特别慵懒的表情，我管你嘞，我就要趴着自己舒服。 是的。 你家的猫猫也是这样的吗？ 对，我们家猫很高冷，你只要去故意的去唤它，它是不会理你的。但是 如果你不理他，你在那做自己的事情， 他过来蹭你， 他肯定会过来找你的。 哦，是这样的呀，不知道你家猫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拆台大王他说了，他家有一只猫叫猫斯特洛夫斯基，请问这是从俄罗斯带回来的猫吗？他说我管他叫斯姐，哎，这还蛮可爱的哈，斯姐。 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品种啊？ 嗯，一起过来看看哈。嗯，但是于小姐的这首《也罢》唱的也是丝丝入扣、入人心扉的，配上他们家猫小姐的这个精彩的演绎，我觉得说，哎，这个我还蛮喜欢的。嗯，不知道你是更喜欢大粉乐队还是于小姐呢？如果喜欢大粉乐队，可以扣一波一；喜欢于小姐的话，可以扣一波二。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三号选手了。 三号选手是叫石老师，前凸后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ID 啊？ 这是唱吧新人哈，是他的一首原创作品。MV 是自制的，但是歌曲的质量非常的优秀，歌曲也非常的令人感动。嗯，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说事儿》，我们来看看。石老师包括了词曲创作的这首《说事儿》。 老王还在为房子愁，老李还在为奶粉奋斗，老张说好日子已经到头，爸妈还在为我担忧，想要出去走走还得拖家带口，尿布带没带够，他们说哥们儿你再玩几年，到时该有的自然会有。一个人的生活有多难过，每天晚饭都没有着落，想要说的话写成一首歌，心里的苦能向谁诉说。你们小两口，我是单身狗，对，我是自由的狗。你的大宝贝和小宝贝儿，多少人的梦寐以求。爱情是花，婚姻是果，孩子是天使降落。记得那天你为他戴上了什么小棉袄，温暖心窝。什么叫天长地久，平淡似细水长流，无怨无悔别无所求，清晨醒来的一碗热粥。女人成一台戏，四个男人爱吹牛皮。 哎，跟你说个事儿。 又一员大将他要退役，往事也不要再提。电话响了，都散了吧。你的他还在惦记。他们说哥们儿，还是赶紧吧，这样生活才会有意义。孩子是天使降落，记得那天你为他戴上了承诺，小棉袄温暖心窝。什么叫天长地久，平淡似细水长流，无怨无悔别无所求，清晨醒来的一碗热粥。爱情是花，那天你为他戴上了承诺，小棉袄温暖心窝。什么叫天长地久，平淡似细水长流，无怨无悔别无所求，清晨醒来的一碗热粥。无怨无悔别无所求，清晨醒来的一碗热粥。 哎呀，这样的歌曲是我喜欢的风格呀。 你特别 怎么讲，特别走你的心是吗？ 很走心啊，而且他的歌词非常的接地气啊，对不对？ 是，其实 MV 做的还蛮有特点的，他只是简单的把歌词铺陈出来， 其实这叫字幕版。 但是特别重要的部分，他其实加了一些咱们通常微信聊天的时候会有的表情，是，所以看出来觉得说很简单，但是很俏皮的一种感觉。拆台大王也说了，其实歌曲就是一段倾诉，只是带了调调哈，都是一段一段的故事。另外他也说了，哇，看来大家都很喜欢三号选手啊，一段一段的666已经铺陈在我们的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了。哎，刚刚拆台大王有回答你的那个问题，他问说，你问他猫是什么品种吗？他说喵喵是他捡来的流浪猫，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会想起他，平常都不甩他。果然猫都是高冷级别的动物哈。 看来你还是很有爱心的，我也很支持这种去这种领养或者是照顾这种收养小动物的人。对， 我们再说回到石老师的这首原创作品《说事儿》吧。赵硕平常会写这样的作品吗？ 这种歌我偶尔也会写一写，对，就是把自己最近发生的有趣的事情啊，看到的有趣的人啊，写成歌词，然后用这种非常俏皮、非常欢快的韵律把它唱出来。 嗯，那你平常也是简单的就是配吉他，还是说还给他编曲做的比较复杂？ 我自己的话就是单纯配一把吉他，不过刚刚我听这首歌里面好像有鼓在垫着，然后还有口琴在做一个伴奏、一个间奏。然后我觉得这种风格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歌手，他是西安的马飞，他的歌曲非常有趣。比方说他有首歌叫《游戏机》，然后是用方言唱的，西安的方言。 那我听得懂，游戏机。 游戏机啊，然后就是也是唱小时候玩游戏啊，自己家没有，还要跑到小朋友家里去玩那样的事情。 小霸王学习机都是黄色那种 插的卡带，黄色的 卡 带，对对，魂斗罗什么的。 暴露了年龄，现在小朋友都 iPad 了哈，都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古董的东西。是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三位唱吧红人的好听的原创作品。大家可以喜欢一二三，我们再公布一下哈，一号是大粉乐队，二号是于小姐，三号是石老师，前凸后翘。你喜欢哪一位呢？就可以发送相应的数字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的直播平台上。拆台大王他问了马飞，哎，这个飞字怎么写？是飞起来的飞还是非常的飞呢？ 我记得就是飞起来的飞，马飞。对， 大家可以去搜搜看哈。三号选手的支持率确实是一波一波的，我们试试邀请看看可不可以把这个唱吧新人石老师邀请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给大家做一个全新的 live。 太好了。 接下来是我们的 MV 分享时段，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最近热映的一部电影，叫做《空天猎》，这是李晨的作品， 而且是他导演的哟。 是，所以这次 MV 呢，他也是拉来了自己的女友范冰冰，还有南征北战一起做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生来倔强》。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部电影体现给大家的这种生来倔强的感觉。你有没有刷这部电影呢？觉得它好看吗？也可以在活力982告诉我们。 有一种力旋律响起，昂首挺胸，要把那鲜艳的旗帜扬起。那奖励是你我患难与共，哎，互助关爱绝不无动于衷。与真相对白，正视历史，勇敢面对未来。期盼的英雄们平安的归来，从不妥协，哪个尊严不容侵犯，永不让步，每寸领土不容侵占。 我会再次重建那饱受欺辱的牧羊，坚毅的心和脚步，没有谁能够阻挡。我不在乎别人是否对我嘲笑，尽管曾经我也是那样的渺小。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力肩般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就让呼吸呼吸自由的跳。 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二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静瑜， 我是赵硕。 嗯，刚刚在看这支 MV 的时候，赵硕就特别的激动哈，是你特别感兴趣的题材， 很燃呐，没有发现吗？ 是恰恰大王也说了，哎呦，看了这支 MV 就觉得我们的祖国会越来越强大， 对， 特别是中间的那些战机啊，感觉他们拍的画面完全就不是什么特效，是真的在拍。 对，据我的了解，这部作品是得到了我们祖国空军的支持，而且是有很多的战机是实拍的哟。 嗯， 对。 是，现在拆拆大王他说似乎发现了新大陆哈、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也希望大家可以点击关注活力九八二，这天这样的话每天下午18点都会和我们 Fresh Radio 相约在挑战新歌声了、 嗯、 进入我们有故事的好同学，今天要送出的这首有故事的歌曲就是之前赵硕也提到过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嗯、 这可能是描述闺蜜情最深入人心的一首歌曲了， 很贴切。对， 是，其实这首歌曲也有一些背景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哈，因为这是范玮琪唱的一首歌曲嘛，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是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的，收录在范玮琪2006年发行的专辑我们的纪念日当中，其中就描述了两个女孩子之间觉得友情有的时候比爱情更重要。 对的。 我想知道就是赵硕，你如果说有失恋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会去找哥们儿吗？ 那肯定啊，大喝一场大哭一场也有过了啊。 那可能男女之间都是这种感觉。 对，不过我更多扮演的是去安慰别人的那个角色， 自己没有失过恋啊。我们先来听听看，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待会儿再来分享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满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 节目一开始呢，分享给大家过一首叫做姐妹们的聚会，这是范晓萱、大 S、 小 S、 阿雅她们姐妹淘当中一起演唱的一首歌曲。其实这中间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也是她们的姐妹淘成员之一范玮琪、 嗯、 范玮琪其实当时一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觉得哇，好贴切自己之间的姐妹情啊。 对，而且它里面的歌词写的就是她们自己发生的故事，你比方说有一段好像是这个小 S 又是他又失恋了、嗯、 戏精。 对，然后他就跑到范玮琪家里去，然后去哭诉。对，然后这个事情呢就被他们写了下来成了歌词。 嗯，还有当时麦克向小 S 求婚的时候啊，其实这个画面也就是范玮琪还有大 S 一起拿着相机帮他记录下来的，确实很羡慕他们之间的这种姐妹的情谊哈。最后的这一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也送给大家，同样今天挑战新歌声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嗯、我是静瑜， 我是赵硕， 明天同一时间18点挑战新歌声依然在北京青年广播和您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今晚有戏，我们明天再见喽、嗯、拜拜， 明天见，拜拜。 朋友比情人爱死心塌地，就算我满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弦外之音，Mango, mango. 沙发芭提雅，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